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在本次北京车展上，先锋至上 SUV DS7 正式上市。上市当天， DS 品牌代言人王凯、法国驻华大使李想等大咖亲临助阵，让 DS 展台成为全场级别最高、人气最旺的明星展台。 DS7 上市初期共推出歌剧院版、里沃先锋版、里沃先锐版、帕西版和巴士底广场版五款车型，官方指导价为20.89万元至30.99万元。作为 DS 全新一代产品的首款车型， DS7 专为都市轻奢一族量身打造，其融合极致设计和尖端科技，是法国顶级汽车工业的智慧结晶。 DS7 集比肩艺术品的高端前卫设计，媲美奢侈品的精湛工艺，傲视群雄的黑科技于一身，注重动力和驾乘舒适性的完美结合，造就极致非凡的驾驶乐趣。而厚道的上市售价和合理的配置分配，更是让 DS7 具有同级 BBA 车型难以比肩的质价比优势。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一水 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来一段非是不可啊，不，两段非是不可。 两段非是不可呢，其实跟大家就说的都是两个新车，但一个车是全新换代的，另外一个车型是咱们管的叫中期改款，但实际上我认为它也是一个全新的面貌，跟它兄弟企业在去年年底推出的另外一台车型当时的那种感受是完全一样的。 OK， 那我们先说说这个小改款的， 先说就是咱们定义为小改款这款车型，就是新一代的这个智跑。 那 其实人家已经叫了新一代智跑了，那说明其实它是 改变还挺大的， 是在这个智跑上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那首先来跟大家说，就是智跑大家肯定都很熟悉了，它是东风悦达起亚，我觉得它旗下当中最成功的 SUV 的名称没有之一。大家一提到智跑，那肯定就是我知道它是那个就是狮跑之后的那个那一代的车型。当年在上市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2000几年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它率先配备了像双氙气大灯，然后是率先配备了这个全景天窗，包括2.4升和当时有一个代替的发动机，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启停啊、自动空调啊，就是当年的最时髦的那些配置应用都是放在了当年的这个智跑身上，而且价格是竞争对手也是剑指像 CRV、RAV4、奇骏，这个咱们或者途观这样咱们非常熟悉的主流的这种叫紧凑级或者中型 SUV 这个身上。 其实提到智跑，我相信大家都还知道， 但是这个我特别想好奇的问一下，就是这个新一代智跑，它的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哪些的升级和调整？ 是这样，实际上也不可否认的是，就是智跑包括东风达起啊，在去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的这个不管是品牌还是他们的这个产品，确实过得不是那么的顺风顺水，所以他们在这个智跑身上也是倾注了很多这个精力，因为在我们试驾的时候还没有上市，但是人家已经说了，就是会结合现今的这样的产品和现今的市场考量，他们会给出一个对于智跑的一个全新的定价。那么咱们可以参考新的谁啊？新的北京现代的 X35， 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亲民的价格。有一句话可能不当讲，但实际上是非常实在的，就是用自主品牌的价格买了一个合资产品。就是非常非常的亲民，非常非常便宜，而且在配置当中呢，也是比如加入了互联，这个是这个整个的车载互联，包括全景天窗，这个是 X35 没有的，然后包括电子手刹，这个也是 X35 没有的，所以说东风达起啊，用几个很细小的配置，马上和他们同门兄弟这个北京现代的X35 给区隔开，然后在价格上面也没有说我就要比 X35 要高，所以这样的这种所谓的性价比，在没有试之前，我们的感受就是什么呢？这款车型确实在今年东风达起啊也是下了狠心了，就是它要扭转相对来去年一直以来的那样的颓势， 起码是要在一个很好的价位上拉高销量，来增加自己今年的一个算曝光度也好，知名度也好，包括销量也好，让更多的客户对自己的品牌产生重新的信任感。 没错，尤其是在这个驾驶这个环节上呢，我相信也不用跟大家多说，简单来总结几句。第一个就是它和目前北京现代的这个全新的 X35 用的是同样的 6AT 加上2.0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传动的这个整个的动力总成系统是非常成熟的，而且平顺性很棒。这个是韩系车，不管是起亚还是现代，一贯做的非常不错的地方，就是你开这款车型的时候很容易上手，而且它的这个顺当的那种感觉，不会让你在驾驶当中啊换挡什么的特别突兀，很 OK。然后第二点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细小的配置，电子手刹呀，智能互联呀，什么中控大屏啊，包括这个拼色座椅啊，全景天窗啊，会要比同价位的合资品牌的车型配置要稍微高那么一点点。这是在配置上讨巧的地方。 就我看外观，我还有包括内饰，我还觉得有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那个四点小雾灯。是那个叫日间行车灯， 那个实际上日间行车灯这样的造型在上一代的这个 K5 身上就有体现了。当时做的是一个倒三角形，是三颗 LED 的这个灯源做的这个日间行车灯。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做工用料，那这可能是我们要跟大家来提醒的一点，就是它确实要比老款的智跑相对来说要显得廉价了一些，因为毕竟成本在那儿放着。最后一点就是第四点，就是跑在路上的时候，城区内道路驾驶给我一个惊喜是，除了平顺就是安静。但是如果说上了高速，比如说时速上到了120到100之间左右的时候，由于轮胎的原因，整个底盘的这个降噪工艺的成本原因，所以它的这个路噪啊、风噪啊，相对来说就稍微大一些。但不妨碍这款车型它便宜。 对，关键还是要在一个合理的价格范围之内。 对，它这个价格，相信咱们这个播出这期节目的时候，那么听众朋友肯定也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售价，而且在一些这个比如说金融政策上啊，或者置换政策上啊，或者说这个前期购买的这个礼遇上面啊，东风悦达起亚肯定也是给出了足够大的一个诚意。 所以说东风悦达起亚这张牌应该是能够打在一个点子上。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选择在10万左右的这个 SUV 的话，您可以不妨来关注一下东风悦达起亚的新一代智跑啊。 对，这个全新一代，但我们还是认为它确实有市场空间的这个潜力，可吧。 您还是看看吧，我还是推荐您去看看，车好车坏非试不可嘛，对不对？ 对。 好，这台车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台新车的试驾报告。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 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是不可。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个换代车型，然后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全新，叫新一代，大改款。怎么说， 这个是全新一代的这个奥迪的 A8L。那么对于奥迪这款车型来讲的话，旗舰咱不用再说了，对吧？ 是的。 而且呢在去年，宝马的七系跟奔驰的 S 级都先后进行了，不管是全新换代还是那个换代后的这个小型改款，都是以最新的面貌，然后让咱们消费者去审视这个 AB 两强当中的这个最顶级的这么一个车型。那么现在奥迪我觉得终于把这个去年其实早就发布了 A8L 这款车型终于拿到了国内，我觉得它是属于姗姗来迟的那一辆。 那么其实我不知道这台车应该从哪儿开始说起啊。 奥迪必须先说灯， 激光 灯， 激光大灯是吗？ 先跟大家说灯吧，因为这我也是在跟这个其他电台朋友做节目的时候，做连线的时候也是首先要提到的。奥迪的这个尾灯和头灯，它都是有非常强的这个辨识度。那么先不说这个 A8L， 如果说大家现在在夜晚开车啊，就是你的车前会有一个奥迪的这个尾灯出现的话，你第一个觉得它亮， 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要并线， 第二个觉得它还是亮 啊，对， 而且确实辨识度是很高的，尤其是现在新的 A6 和新的 A4，对吧？那所以 A8 的这个灯是什么样子呢？咱们先从尾灯说起。A8 的这个尾灯，如果在你熄火状态下开启电源，它的尾灯的轮廓是一点一点勾勒出来的，并不是一下子全亮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有一个渐变式的，就像咱们拆包装，一点一点把这个灯的轮廓给贯穿起来。 就当年最早的时候，我参加 Q3 的试驾的时候，那个这一排车队在隧道里边一起打开双闪，就那个两个小对角的那个眼睛，它是唰， 它还不是这个双闪的那个呼吸灯的感觉，它是在你没有启动车的那一刹那，就是咱们接通电源，车辆在自检的时候，你开启了自动大灯，它的宽灯啊，轮廓灯啊，不是都要亮吗？ 它是所有灯都是渐一点一点， 所有灯都是，尤其是这个外边的这个尾灯，都是从内到外一点一点给你展开，展成了一个 A8L 的尾灯的形状。 那种感觉是不是就像在写书法一样？就一落点， 对，有点 画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问这个厂家的这个设计人员的时候，人说我们坚信，我们也希望 A8L 的这个每一次出行都能带给车主一种仪式感。我觉得上车之前，你想你在开锁的时候，你上车之前这个灯在慢慢亮起的时候，这就是一种仪式 啊。 确实。奥迪的这个灯厂在尾灯上，我觉得这一波操作是给满分的， 满分。 然后头灯呢，咱不用再说了啊，什么矩阵式啊，什么那个是 OLED 啊之类的，咱就说它的那个激光，也是配备了这个激光大灯。那激光大灯是，当然了，它的这个工作条件是有很高的一种限制， 好像得70公里每小时以上才能开启。 你第一个是你要有速度要求。第二个，周边的这个道路环境确实要很黑很黑很黑，然后对象确实没有来车的时候，它才开启这个激光功能。但是只要是激光大灯一开启，我的天哪，方圆600米的范围亮如白昼，就是它可以照射范围达到600米， 就是因为太亮了，所以开启的 要求要多， 对它要高，但是它还有一个智能的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开启了这个大灯之后，如果对向马上来车， 它立刻会关掉， 对，它会关掉来车的那一侧，不晃到对面的这个驾驶员。 就是我只照我能黑的部分， 是的， 但是如果我对别人构成了危害的，我会熄灭。 是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做得很好，所以。不管是头灯还是尾灯，我觉得这一块包括内饰的阅读灯都是那种矩阵式的 LED， 你可以单独选择它的角度。你比如说就跟咱们飞机上自己调那个灯似的， 嗯， 你觉得好像照的有点歪了，你点一下里边的屏幕自己调吧，跟 iPad 一样。 哦， 所以前后 好像还是那个第二排那个屏幕还能拿下来。 是的，所有屏幕都可以拿下来。如果你选装的话，它是顶配，在后排的中央扶手上有一块小屏幕，然后同样在前排的左右座椅的这个靠背那块 有 两块 大屏幕。 怎么讲呢？一个是手机大小，另外两块是 iPad 大小。 iPad 大小是用来看的， 那是用来看的，你也可以去选一些东西 啊，比如 你也可以去用，你比如说 装 一些比较简单的， 啊、 对，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 Pad 来进行玩游戏去下载，因为车内是有热点的。所以在车内的这种灯光，车外灯光我觉得 OK， 相当相当出色。 哦，这就是内部的是吧？ 嗯， 然后灯光这是都 OK。长度的话我想不用再说了吧，这辆车应该是还是很够用的。 但是 A8L 我开起来并不长，就觉得它并不长。 哦，你开来着，我以为你是主要还是坐。 哦，不是有人会抢着坐。这可能待会儿利用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为什么会有人抢着坐，但是由于这个我没有太接触过这个 A8 的上一代的产品，所以我特想试试现在的这个 3.0T 加上这个八速的这个变速箱这样的一个匹配。 它现在的 3.0T 发动机是还有一个轻混动在里边是吗？ 对，是的，它有一个48伏的一个电池在里边，而且这个48伏的电池实际上给予了是那种混动那种表现，所以就是让这个车辆在低速行驶的时候介入感特别低，因为咱们都知道就是行政级别的车，如果你用了涡轮，它的这个涡轮可能会让后排的乘客后排的老板们不太舒服，但是如果说它有这个轻混动，就是电机慢慢持续给它注入的话，就有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丰田的涡轮增压车，它很平，它不像德国车的那种涡轮增压那么的暴躁，那么的直接。 嗯， 所以这一代的 A8， 反正有很多人说哈， 就其实我大概能理解，是他在用48伏的轻混动在弥补自己低扭的时候这段的问题， 可能会有一些闯动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衔接上面的这种硬伤啊之类的， 然后把涡轮增压的力量留到中高转速， 对对对， 想往后拖一点，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用电来弥补低扭， 是的， 这样的话就 更好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在整个的驾驶的时候，为什么说？可能给驾驶员的那种考量并不如后排的这个乘客要多，是因为进入国内的这一代全新的 A8L，它很遗憾没有配备 AI 系统，就是它去年在德国发布的那个全新的那一套可以达到 L3 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套系统。因为国内咱们确实这个法规也是不太允许， 就是自动驾驶辅助可以说完全就自己在上面开，然后也是像我搬动这个转向灯，它就自己并线， 它就是在中控台下边，中控面板下边有一个按钮，你摁完之后就完全开启，你就可以就达到这个，对，达到 L3 这个级别了。然后所以它阉割了这套系统之后呢，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是叫这个车道导航，它还不到车道辅助，车道导航。就是只要你有标线或者你没有标线，你的前车它是周身雷达有非常非常多，你的前车它是算你的这个车间距，算完车间距之后，它会在你的这个车道线当中，如果说你往左偏或者往右偏，都会适时的自动给你修正到路的正中间。 那现在它能并线吗？我不操纵让它去换一条线。 它如果并线的话，它会提醒你还是回来。 还是 回来，所以它还不是自动驾驶，它只是一个叫驾驶辅助， 自动驾驶辅助，然后在就是我们在一条线上，只要不管前面 对 往前开， 这 是 没有问 题 的。但如果说你开启了这几项功能，比如说 ACC 再加上这个车道导航之后，你把手离开了15秒之后，会有一个提醒 啊， 说你必须要进行干预，要不然这个系统就自动关闭。 其实这套系统就是让我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会省去很多心，手搭在方向盘上，这样的话就 不用特别累的去操纵车辆，然后具体一些小的一些纠正，他自己都能帮你做。 是的， 我特别能理解这个状态，其实已经省掉很大一部分驾驶。 如果说就是跑一些高速且这个路况非常出色的情况下 ，ACC 再加上这一套叫车道导航系统的话，我认为等同于半个自动驾驶了。 嗯， 这当然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安全可控的这个想法包括理念，我觉得还是在咱们驾驶员 啊， 对吧？所以这开起来的时候，A8 你永远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大车，而且它的这个再多说一句，它的后轮是有这个3到5度的这个反向转向的，也就是说它的转弯半径会非常非常小。 会做调整，因为轴距的问题，所以它在做， 比如说你往右转。咱们的前轮往右转， 它的 后轮就往左偏3到5度，这样的话会 减少 你的 这样的半径， 对，减少你的这个掉头转弯的这么一个半径。 哦，其实对于驾驶员的考虑还是挺多的，我以为都会把关注度全放在后排， 但是不如刚才我说的，为什么有人抢着坐后排？ 哦， 因为后排如果你达到最顶级的这个旗舰版的时候，是有这个全身按摩功能的。对，所以它的这个前排座椅可以完全的翻折，然后会有一个小桌板儿，然后你的副驾驶座椅是没有背部按摩的，但是主驾驶还有。背部按摩放在了哪儿？它反过来做了，给你做了一个脚底按摩。你能理解我说的吗？ 哦，我知道，就是 原先在 它前面有个脚托，然后我把腿脚放上去之后，副驾驶后边是个脚底按摩。 对，是一个脚底按摩，然后在这个右后座的话，你还可以去按摩你的大腿，按摩你的背部。 那 你会有一个平躺的一个状态。 第二排可以躺倒是吗？ 大概是120度到130度之间，躺倒是不可能的， 就是躺平不能。 对，躺平不能， 不让你躺平，但是就等于说我是。类似于就靠在床上 沙发 边垫个、哦、 对，一个大的沙发座，因为你要躺平的话安全带是失效的 啊、哦、对， 所以 它是在保证你安全带能 保证你安全的这个时候。哦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款车型它也是用到了这个叫安全带预收紧，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它 后排也有 就全车都有，我觉得这一点它其实也是做到了一个挺好的一个保证。 明白，它系上了之后拉好了，1、2、3又蹬一下， 没错，我觉得那一下也挺有仪式感的，就好像你要穿个配件一勒那种感觉一样。 其实这一代的 A8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行政级的有需求的朋友们会来关注到它，也是等于换代之后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到奥迪这个全新的一些品牌的设计、啊、 对，实际上它的领导意义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科技意义更多的会在比如说今年下半年或者说明年上半年推出的国产的全新一代的 A6L 上继续来体现。我觉得到那个时候才是咱们消费者可能会真正去关注的这一台车。 但其实有机会我倒觉得想挺感受一下，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这么长的车。 那这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这两款车的试驾感受，如果您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那好，今天节目呢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也许你走多远的路程，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天地的人我暂时高飞，谁说那是天真的世界。